幕幕惊心动魄的案情，段段鲜为人知的内幕。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1点，90分钟带你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呢度系东头湾道99号。屹立不倒，全靠各位东粉支持。欢迎登入 www.radio99.tv 嘅网页，99元3个月就可以随时重温同埋下载所有内容。旧会员记得准时续期啦。 假如听到奇案两个字，你有以下嘅症状：心跳加速、瞳孔扩张、腹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经中咗奇案毒啦。 呢个时候你仲唔快啲嚟解下毒？ 奇案迷会，奇案迷最佳追水嘅集中地，每日新鲜嘅奇案或者陈年经典嘅奇案都可以喺度分享到。仲有悬疑推理游戏考你脑筋。 奇案迷会，你今日 like 咗未啊？ 可以想象伊丽莎白被禽兽父亲禁锢和做星奴的日子绝对是度日如年，她失去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相信如果不是为了六个仔女，她可能早已经千方百计自杀，又或者不顾一切逃生。而另一方面，受父约瑟夫就非常之享受做皇帝的感觉，期间他还可以大摇大摆和朋友去泰国旅行，逍遥快活，不理地下室里面所有下一代的生死，也都不怕自己的暴行被揭发。可想而知，他对他自己的禁锢计划是有几大的信心。不过纸始终包不住火，无论几咁精心部署，掩饰得几完美，最后他都要为罪行付上代价，亲身感受一下被困在另一个密室的无自由生活，为他对女儿所造成的创伤赎罪。 环境都唔错， 唔系差个又 系喎，同 比香港多劏房好噶啦， 佢出好过香港啲劏房啊，大佬。 哇，你嗰咁美化件事啊，你啊，大佬24年啦， 喺入边住，你 想出嚟啊？ 强奸仔，强奸生仔， 5尺1寸嘅天花板， 俾我幻想嘅嗰个环境系好， 我都唔。 喂，大家有冇谂过其实？ 但嗰度好地理喎。 咁啊係，我哋又唔可以用香港 話。大家有冇諗過其實個女事主 enjoy 呢件事咧？ 其實有人講過嘅，今次我唔怪你亂噏嘢。 因為點解咧？我見到 Bovi 佢對呢件事好似 好著弱咁啊， 好著弱同埋好似 其實 好希望發生喺自己。 唔係，好似唔係好反 過 啫， 唔反感咯。我覺得你，我覺得你 welcome。 如果我接受，我死咗啦，做 你死咗， 我唔係死咗就癲咗咯。我接受唔到，我可以生。 冇所謂，你癲咗照強姦嚟嘅呢件事係冇。 其實唔係嘅 ，Bovi， 你而家咁樣諗就係啫。但係當你去到嗰個空間咧，你可能。你想嘢唔同噶啦。 當你生咗一個， 你中意細小朋友先。 佢諗自己前世做錯啲乜嘢，點解個天咁罰我咯？ 你都諗10日，跟住你都係面對現實， 跟住都要生仔係咪？ 都繼續生。 咁啊，因為有人咧，事實上真係有人講過咧，其實呢個女仔咧，佢根本仲係咁多年咧，其實佢已經習慣咗佢嘅爸爸嗰個。 係啊，反而你唔俾佢習慣啊！爸爸俾我咁樣。 或者有種嗰種斯德哥爾摩群症咧，即係愛上咗嗰種俾人哋 咦，爸爸仲未嚟嘅， 權威去將佢包圍住嗰種感覺，明唔明啊？ 明啊！ 我點會明咧？ 明啊！ 我點會明咧？ 煲兒明， 我都未試過。 煲兒，你明唔明啊？ 我明佢意思。 哦，你意思個明嘅，個核心嘅內圍未明住。OK， 大家講。 嗱，你聽阿 Ramon 點講啦？佢就話有受家暴嘅人咧，因為有感情啊、經濟能力啊、面子等等嘅問題咧，唔係話走就走啊，人哥，明唔明啊？ 係啊！ 啊，唔好諗到 講得好好啊！ 明白 嗎？如果他有一個地牢，他可能分分鐘會想，喂，如果我走了會怎樣呢？會不會突然間沒有那些東西呢？例如 或者我怎麼見人呢？出到去 是啦，或者醜的嘛， 被人家逼爸爸這樣教， 但他出賣書的，不 是出書的，不是他， 不是他來嗎？ 不是，是第二單來 的，不好意思啊， 另一單 那個 坎 campus 你將這件事墮回去，就算他老婆來講，他可能都不想揚出去，揚出去他沒面子嘛， 即是你說假如他老婆知道的話， 是啊，如果他老婆知道的話他都不想， 但他有沒有搞他老婆的呢？ 嗱，依一個咧要咁樣講嘅，佢即係有人話咧，其實佢對佢老婆咧已經係冇曬興趣啦，冇興趣㗎啦。咁所以佢就要發展另一段嘅即係肉體關係。 佢老婆有冇搞啲仔咧？有冇 check 過？ 咁呢個亦都不長嘅。 OK OK 啊，你太多幻想啦。 咁喂，咁佢老公唔搞佢，咁佢有需要㗎嘛？咁佢 女人同埋緊嘅，女人佢上下就冇乜呢一個需要 嘅。係咩？有啲咁嘅事嘅咩？ 需要少咗好多，除非特殊、特殊情況。同埋咧，即係佢一個老太婆嚟嘅，其實都係五六十， 我諗我一墮翻入嗰個女嗰度咧，俾人撳個女，其實可能嗱，佢人生。冇曬樂趣嘅啦，係得兩件事，一係湊 B B， 一係俾佢老豆強姦，仲有咩樂趣咧？ 唔係，咁佢唔係， 同埋行山咯，三件咯。 佢有即係將佢，唔係佢咪將佢所有嘅精力去點樣去教育佢小朋友咯？即係喺呢個有限嘅資源 咯， 有限嘅資源裡面教佢哋數學、英文，照教佢哋，等佢哋咧出到去將來有一日可以同個世界銜接翻，你明唔明？佢仲有呢一種咁 嘅，即係簡單呢個啦，四個樂趣嘅啫。依家覺得行山、強姦。臭仔，被強姦同埋 被強姦， 被強姦， 你講到亂曬龍 啦！哥，你真係太冷血啦！你知唔知人哋幾慘啊？廿四年啊，受咗幾多苦啊！ 我知 啦。佢出到嚟，佢話：我唔想再見到我老豆一眼啊！你竟然話人 點解會仲嗌老豆？ 喂，首先第一樣嘢啊，係啦，呢個第一個問題。 嗌老豆啊！ 第二樣嘢就係話佢只係唔見佢一眼嘅啫喎，大佬你分咗散都唔想見你條仔一眼啦，啱唔啱啊？梗係，我覺得直情係要懟，直情要去報仇，懟佢咁樣，我先至為之係合。 好啦，呢度後話啦，一間究竟佢兩個關係點？ 可以用法律責，佢用法律嘅責任嚟懟佢啊嘛。 唔係嘅，懟呢樣嘢唔關事。 佢其實真係懟過佢嘅後之後啊，我哋一間研究下。不過我哋首先講下銜接翻頭先段片先。你見到呢一個咁嘅禽獸老豆咧，仲可以喺一個困住個依班仔女嘅期間咧，佢可以咧大搖大擺咁開心喺個泰國嗰度咧曬太陽。曬太陽， 佢影雞髀個樣啊！ 揾人揾啲女人幫佢按摩喺度 enjoy， 即係享樂，享受人生。你睇下佢幾開心，係 啊！ 睇唔睇到佢有一絲嘅困擾啊？ 唔係，佢都慣咗花家姐，你又唔能夠怪佢嘅。爭啲講咗粗口， 即係佢已經係平時都係人哋都覺得係雙，所以雙面人 啦。 但係去咗幾日泰國玩？ 幾多人有咩關係？ 有關係啊！咁邊個去供應食物俾？ 咁你去泰國都唔會快係咪？ 都唔會 即日來回啦， 好多日嘅。 你都起碼五日都要啩，大佬。 咁樣密室裏邊啲人點算咧？ 去一次過擺定多啲嘢食咯。 哦。 嗱，即係咁，其實咧，佢就話説咧，佢係定時定候就攞嘢落去嘅。 係。 同埋咧，佢依個密室咧，佢根本上咧就係五臟俱全嘅。 係。 即係食物咧，佢喺個雪櫃度大把。跟住咧有主食爐。有 唔窮噶，唔窮噶， 洗衣嘅， 可能有機打 啲，即係計曬數噶啦。 電視啊， 你一個月冇人落去，佢哋都可以生存。 即係爭咗電話俾報警。 我上網啦，黐線啦，你大咗百幾年。 爭咗電話俾報警， 嚇咁爭咗電話。咁嗱，佢當時咧，同埋因為佢本身係工程師啊，佢本身咧就已經用咗好多心思去設計呢個地牢。佢1978年嘅時候咧，已經用呢個防核戰咧嘅呢一個理由啦，嗰陣時好興嘅冷戰啊嘛。咁啊，佢就去申請咧，向政府申請興建呢個地下室，係問政府攞錢嘅喎，即係資助啦咁樣。咁所以咧，佢已經一早咧係部署咗咧係呢一件事嘅。如果唔係整個地下室整到咁，係為乜啊？ 即係好犀利喎！ 七八年 佢揾住，佢搞完係搞佢個女喎，諗住。 如果啊，撒旦冇早啲識佢，佢就唔會俾人哋喺地牢拉到啦。而家撒旦冇就係俾美軍喺地牢拉噶嘛，因為地牢夠精密啊，呢個工程師呢個精密好多。 講撒旦冇都有 撒旦冇 啊！你真 係佢啊，即係佢將啊呢個耶稣伯運佢之前咧嘅六年咧，已經係整定呢個地牢啦。好啦。究竟即係佢即係糖糖係咪咁樣整嘅咧個地牢啊？ 其實原來有冇咩咧？ 係啦，而家講 我唔敢講啊呢段就 OK。 好啦，喺呢個時候你俾段片大家睇下啦。咁有啲人就即係好有心機去設計嗰啲動畫咧，去佢模擬翻啊。其實當時咧去嗰個地下室咧嗰個成個概念啊個設計係點咧？我哋俾段片大家一路形容住啊。 是真的 好像是不是這段呢不是這段是第二是這段沒錯好了你看到這裡它有一條樓梯呢就在這個直落這個地下室你看到呢其實它中間呢是有成八道門的它其實呢不是很大的這裡是幾講緊是 這些是迷之密室 一千尺之內的咁佢咧就有八道門咧，先至去到一個好似個櫃桶嘅物體度啦。 再通咗呢度， 係有個暗架喺後面咧，有個好矮嘅窿咧，捐入去嘅，要踎低身咧先捐到入去嘅。咁然之後經過一條長廊咧，長嘅走廊咧，先入到去一個房裡面嘅。咁呢個房咧，其實咧都係得嗰即係好細嘅啫，即係好似話500尺到嘅啫。咁入邊咧，你諗下嗱，所以鄰居聽唔到就咁解，你明唔明啊？嗱，你見到入邊咧有曬廚房啊。有個廚房仔啦，啊，其實好似劏房啊。咁入到去咧，另外最入咧就係睡房啦。咁呢度就係佢 完全冇窗嘅， 強姦女仔佢個女嘅地方， 冇槍， 冇槍嘅。 哦，呢個謎團解開啦，終於。 同埋咧，佢依一個就係見到個廚房，你頭先見唔見到？我哋或者最尾個鏡頭再睇多次啊！你見到入邊咧，佢嗰啲貼咗啲，頭先就話 嗰啲相 啊，啲花花啊，即係一個小朋友，小朋友啊，去生活嘅地方嚟。 嗯， 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其實咧都係有一個，即係佢又唔係好似比較爛地佢哋住咁樣嘅，即係都有曬牀啊，有曬即係一應俱全咁樣嘅，你明唔明？係另外一個家嚟嘅其實。即係除了空氣差啦， 或者黐線、 臭啦，同埋唔夠燈光之外咧，基本上 係 可以生 咁樣就係為咗特登搞自己個女生出嚟，慢慢部署定就去搞佢。 唔係，因為咧我知道咧，其實好多外國嘅屋咧都係避難室嘅，好多都有嘅，係啊，咁樣就即係一來又驚人打劫啊，二來又驚啲龍捲風啊，即係驚好多嘢， 或者驚核戰啊咁樣， 或者係啦，驚核戰啊， 世界末日啦， 都有嗰啲咁嘅避難室嘅。但我諗佢最初設計避難室咧，有工程師啊，佢梗係會玩得即係玩多啲花款啊，但係佢覺得做咗出嚟冇用，嘥咗嚇，不如攞嚟做禁咩禁欲啊？ 禁室培育， 禁室培育， 你咁熟你要問我，你 發緊啲禁室培育，唔係禁欲。 我驚咗你啊嘛！ 唔係啊， 而最悲哀咧就係咧，其實佢後期咧，因為仲係驚佢個女會走嘅時候咧，佢就攞咗一佢整咗一道門咧係600磅重嘅，仲叫個女咧一齊嚟搬啊幫手。咁咧跟住咧，佢個女好慘啊，邊度力啫大佬，係咪先？又都唔夠營養噶啦，已經喺度。跟住夾硬咧幫佢老豆咧整好呢一個門之後，發覺原來咧係將自己永久咁鎖喺度。咁然之後咧，點解佢一路都唔走呢？其實有一個重要原因咧，就係佢老豆就話俾佢聽：嗱，你啊唔好諗住走啊！而家一個遙控器，佢就將個遙控器收埋咗嘅，即係唔會離身嘅。佢就話呢一度咧個密碼咧只有我先知。如果你整瓜咗我咧，你就永遠就困喺度。咁你敢唔敢走啊？俾你 ，Bowie， 你敢唔敢走啊？ 我會啊，會走啊。 都會試一下， 都會再搏一搏啊！ 即係搏一搏啦，橫掂都係 諗到想死。 係仲慘過死啦咁樣。 嗱，咁但係問題佢又有啲仔女喺度嘛？咁老豆又話咧，佢咧會淨係嚇下佢哋已經夠啦。即係個老豆話嚇下佢就話。 唔係都有少少靠嚇嘅，我覺得有好多嘢。 佢就話咧，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就話咧，我隨時會放毒氣啊，或者揾啲嘢嚟電你哋啊，電擊。嗱嗰陣時咧，日本咧有一個好出名嘅 case 咧，就有個男仔將一個女仔咧就困住嘅，又係禁室培育喺個樓喺佢同佢阿媽就住一間屋嘅。一個樓上一個樓下，佢住樓上，佢困咗個女仔咧就十幾年，佢原來一路咧就用個電擊嗰個電棒咧威脅住佢嘅咋， 隨時電佢咯。防止個單案啊？ 嚇？ 係咪防止啊？ 係啊，隨時電佢啫嘛，咁樣佢咪就唔走得咯，唔出得聲咯，或者啊， 你講好多呢啲咧，其實都係被逼嘅。係啊，我記得我記得有一單亂倫係唔係 邊個被逼啊？你講 佢有一單嘢咧，上網自己睇翻啦，就咩環境咧？幾時唔記得啦？總之係咁嘅。佢就細個嗰陣時咧，就同個養母嗱，我十五歲，我就同個養母，我就生咗件，個養母30歲，生咗件之後咧，緊跟住咧就俾法庭捉到佢啊，生咗呢件嘢啦。咁但係嗰個 BB 咧，到去16歲嘅時候咧，就俾翻呢個爸爸去見翻佢。咁個爸爸就30歲啦，咁見翻佢之後咧，同佢 復仇， 搞埋拍拖喎，搞埋一輪喎。 咁呢啲好多，你世界各地都好多。 但係呢個係真係正情，真係又係亂倫咯。但係係佢哋 enjoy 嗰件。 同埋有個即係有啲科學嘅根據嘅，就話咧，即係如果你係大家係近親咧，其實你有種基因咧，大家互相吸引嘅。佢有啲人咧，佢失散咗好多年咧，即係佢會對一個異性嘅親屬咧，佢有種強烈嘅吸引力嘅，覺得。 呢啲係 嗰種係一種戀，係戀係咪戀愛或者親情之間？ 有時翻到大陸， 唔係呢種係兄弟姊妹之間就容易有咯。但係如果你話去到即係爭一代父母同， 你有冇試過？ 父女都會㗎。 你有冇試過翻大陸嗰陣時有一扎僆仔喺啲草叢衝出嚟，爸爸咁樣攬住你只腳攞錢嗰啲啊？嗰啲 我知你會將自己啲經歷講出嚟。 唔係我講佢啊， 買支花，買支花哥哥。 好啦，嗱，好啦，睇下啲聽眾講乜先啊，咁咧就。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奇案迷 Maria 和一对仔女被一个神经案挟持到一间石屋里面，究竟所为何事呢？大门已经被关上了，他们究竟可不可以逃出生天呢？ Maria， 你们在里面没事吗？ 在这个时候，奇案迷 Bowie 已经赶到现场来救他们了。 冇，系唔知个黐线佬拎住把刀想点啊？啊，唔好啊！ 黐咩线啊？边个黐线啊？拎住把刀当然系切嘢啦！ 妈咪，我惊啊！ 黐线佬，你好快啲放低把刀啊！ 唔放，放咗我点一次啊？ 你唔好黐我哋啊！ 喂，切乜啊？你个黐线佬！ 切生日蛋糕啊！花哥姐生日啦，细路仔知道点做啦，唱歌。 咁你哋快啲唱啦！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未讲完 单我，我以为讲完单我先。 提出 solo 啊，你今晚好斋人，点解冇我 咧？ 喂，唱歌啦，斋人要唱歌啊 ！OK。唔緊要啦，呢個歷史一刻最重要啊嘛！今日呢個好好高興嘅日子就係花家姐生日，係啊！ 啱炮灰唔 係 咩咩？ 係咯， 唔 係咩啊？ 嚟㗎， 龍 仙局嚟㗎。 係啊！ 呢 個 炮灰就係玩埋啲咁嘅嘢嘅。 唔係我主打呢度。 我諗要揾人幫我哋影先得。 九。 唔緊要啦，依家冇問題噶啦，乜都得噶啦。 你 頂 唔 順 耐啊！想笑， 係咪想喊啊？ 我唔知啊， 唔知啊，反應唔到過嚟啊！ 唔該，我 share 翻出，我 share 翻出，我 share 翻。 點解 Jackie 唔嚟啊？嘛， 嚟。 點解 Jackie 喺度嘅？ 我哋影緊。 太夢幻啦，件事。 俾阿坤家姐發生日快樂啊！ 比金濕培育更加不可思議。 因為我哋自細個 VO O 唔 OK 啊？ 你哋做乜嘢啊？ 好 啊！ 阿九， 今日我哋有個 好，好搞嘢 啦！唱完歌先啦， 我哋唱歌，我哋唱歌噶， 咪唱歌先，係啦，個程序。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爸爸姐。 東流灣道做到九十九集， 係喎，唔講得嘅喎。 哦，咁我好啦。 好啦，你啱先講過。 講完啦，得啦，諗完啦，諗完啦。 好。 OK， 今年幾歲生日？ 好明顯係。 好明顯啦， 十八， 你十八啊？ 十八。 好耶！ 好耶！ 會唔會投訴咧？咁咪講完 啦。 投訴啊 ！OK。 你講完單， 青春常駐。 好啦，祝你年年有今日啊！ 其實我好多年冇慶祝過生日㗎啦。 係啊。係嘛？ 基本上係啊，所以好感動啊。 開頭嚟嗰下我都唔 係啊。係啊。我其實都冇乜家庭温暖 嘅。係啊，我哋而家俾啲你啦 ，OK。 多謝曬。 俾曬。講幾句 。多謝阿 Frank 啦，我講曬每一個人個名嘅。阿齋藤啦。肥皂啦，阿宇啦，阿咦 ，Candy 點解喺度？ 點解唔可以喺度啊？誒， 阿邊個？我周圍走啦。哇，呢個點解喺度嘅？ 點喺度？ 點解唔可以喺度啊？ 誒點失蹤咗好耐嘅咯喎，係 啊， 係咪俾人 撳咗嚟咯？ 係咪撳失培育啊？俾人哋 本來撳失培育緊 嘅，佢 走翻 車過嚟咯。 喺個房度走出嚟嘅。 多謝 Maria， 多謝阿 Pat， 阿李志剛，多謝最多謝跑步。 Visa 諗出嚟 㗎 ，Visa 係冇錯， 最中意諗埋啲無聊嘢啦。 冇錯，係炮灰搞嘅呢單嘢。 炮灰有心思啊，真係係咪啊？其實炮灰係咪好得閒啫？你其實佢仲咧 唔係啊， 講咗大話呃我，又話自己咧講唔講得㗎？ 好忙 啊！炮灰話自己俾人哋拉咗， 因為咁想陪咗 啲相，係啊， 因為咁 跟住我今日咧就成日心情非常之差啦，即係因為炮灰就話。 知啦， 炮灰就話自己同人打交，跟住咧就話要上庭，跟住咧我就 哇，你咁離奇， 你使唔使講到咁大啫？ 我就好嬲啦，覺得佢咧爛泥扶唔上壁啦，即係但係估唔到佢原來係玩埋啲咁嘅，即係設計啲咁嘅圈套咯。 佢好有心㗎，係 啊， 多謝曬啦， 我哋部署好耐㗎啦，知唔知啊？ 你坐排咗兩 日，係啊。 咁算啦，我哋今日呢個案件未講完，咁點咧？ 多謝 啊，擺上 Facebook 咪算咯。 哦， 係啊， 太好啦，太專業啦。太有感動 了， 你唔使 做 啦。 跟住 Candy 今日就同我講咧話，你唔好問我啦，我唔可以講俾你聽。 我想問你初初你聽到嘅時候，你係咪真係以為播錯嘢咧？ 都是的， 都是 我以為是隔離房播錯嘢啊，播咗。 會唔會係對面播錯咧？ 係啦，因為對面都在做緊一啲咁嘅嘢噶嘛，係啦，所以都 多謝阿九哥佢。其實我哋係九 嘅 宣傳， 多謝 九，多謝九， 多 謝九。阿九，阿九去負責做咩？ 你冇今日。 阿九跟住女英外合嗰啲。 喂，阿九要扮整錯嘢，大佬，呢個係令到佢嘅專業受損嘅，大佬。 係啊，你知唔知道？你要真係報錯咧，內成點樣啊？我喺日本嗰陣時，佢哋已經部署緊嘅，係啊， 清兵入關咪呢個咯， 嗱呢啲咪叫現實版嘅收兵咯， 係啊， 陳圓圓啊嘛，係咪先？ 陳圓圓留喺出邊， 哇！真係太搞嘢， 即刻走啊，係 咯， 即刻走，陳圓圓， 搞到人哋俾人哋炒魷魚真 係，唔係佢承受好大壓力㗎，又要俾你喺度，係 啊， 原來特登嘅， 人哋要收工啦，唔好阻住人啦，咁我哋點啊？等我， 喂點啊？ 講啦， 你講埋個名。 係， 講埋 你嗱你嗱嗱聲講埋尾咪算咯，嗱嗱聲 講埋個結尾先， 係啦，講埋尾就算啦。 不如攞住先。 得，可唔可以擺喺側邊？ 拎出嚟講啦， 拎住嚟講。 哎呀死了已經集中不到講。 不要咁講。 不要啦，聲完買尾就得啦。 我哋頭先講到。 其實係咪直播緊？ 係啊。 係啊。 花姐啊，佢哋走咗我先講啦。其實我買一份禮物俾你。 我都有啊，其實。 都有㗎。 我估我哋送咗俾我啦，你喺日本嗰份嘛。 其實我有嘅。 係啊。又有啊。係 啊。 幾好意思啊， 其實我有嘅。 哇！突然間咁多塊前面咧，呢個位咧令我有啲遐想。遐想。 有啲遐想，我講埋先，我哋要順中 即守。冇問題， 但我都係俾咗你先。 好，多謝曬，多謝曬。 真係一個咁特別嘅 AV 嚟。 哎呀，好感動啊！好有家庭温暖，我覺得係啦，真係多謝。但係頭先嗰啲會喺其他平台度播嘅。 會㗎，會㗎，會喺我節目啊，佢哋嘅節目啊，其他節目。 喺埋我專業度播。 好多謝曬，好熱添。頭先講到邊啊？講到 大家唔係 因為要交代埋個尾咧，就係佢俾人哋拉咗呢個父親呢個爸爸俾人拉咗，跟住咧佢就其實佢最初梗係狡辯啦，點會承認自己咧就係韞住個女嚟到強姦嘅？佢咧就話其實咧我個女咧就係一個好曳嘅女嚟嘅，佢咧就成日都吸毒嘅。如果我唔係咁韞住佢咧，佢係唔會改過嘅。 即係撲街嚟 嘅喎。係啊，所以咧佢仲有啊，佢話咧其實我唔係強姦佢啊，佢自己自愿噶。 即係醒佢 啦！頭先仁哥所講嗰啲， 係啊，享受咯佢。 係因為強姦嘅最大嘅難度就係你點樣證明你係強姦咧？即係定係對方都自愿咧？係咪先？啊，多謝曬咁多位啊，多謝曬。咁咧就所以咧仲有一樣嘢就係頭先我哋講過啦。佢話如果我真係咁魔鬼啊，我殺咗佢哋啦，使咩要韞咗佢哋？係 啦，呢個最大嘅謎團啊，點解唔殺？ 仲要養佢哋咁耐啊？咁啊，即係我唔係魔鬼咯，我咪就係想韞住佢，等佢學乖咯。 但係生比死更加難。 佢可能呢個亦都係自己幻想呢一個係一個理由咯，亦所以 自己解脱嘅理由， 留翻一條嘅，即係佢要佢始終都係要死雞撐飯蓋，你要有啲藉口噶嘛。 哦 ，OK。 所以留翻一條藉口，哇！你真係想講咩啦？ 好啦，喂，跟住咧要開始講下咧，其實嗱，佢而家你睇就好似好 PK 啦，或者係好禽獸不如啦。不如我哋試下講下佢少少背景，等大家又多面睇下呢個人。好啦，原來這個呢一個咧，阿約瑟夫咧，佢呢個七十幾歲約瑟夫咧，佢原來咧，佢自己本身個屋企咧，佢係屋企嘅獨子嚟嘅。咁佢爸爸咧四歲就已經走咗去噶啦，就唔見咗人噶啦。跟住咧就打仗死咗。咁佢一直咧就寡母婆湊大佢嘅。咁咧原來咧，佢阿媽咧，佢就話佢阿媽咧其實係一個即係出邊咧做啲低下階層工作。從來都冇俾過愛佢嘅，錫都冇錫佢一啖。你細個媽媽都有錫過你啦，係咪先？攬過你啦。 我媽好錫我。 佢冇嘅，即係你明啦。咁所以咧，佢就勁憎佢阿媽嘅。咁咧，佢就亦都好怕佢阿媽嘅。咁但係後嚟咧，到佢自己成家立室啊，有曬工程師資格啊，成啦。佢阿媽就投靠佢，就要住喺嗰度。佢話咧個角色咧調翻轉啊，變成咧佢阿媽好驚佢啊，你明唔明啊？ 明。 佢阿媽好驚佢啊。 佢冇強姦佢阿媽。 嗱，呢一個咧成謎啦。但係咧有一樣嘢就係咧。原來咧，佢一直咧就有人話咧，其實佢一直咧韞住佢阿媽，佢咧門口嗰度窗咧就落曬嗰啲木啊，跟住就同啲鄰居講佢阿媽死咗。 嚇！咁但係咧，唔奇啊，咩做唔出？ 但係佢阿媽其實去到80年先死嘅，咁有人話咧懷疑佢其實韞咗佢阿媽十幾廿年啊，懷疑啫，其實因為亦都唔知係咪真啦。總言之，佢阿媽咧就應該係咧俾佢咧，即係又係佢除咗對佢屋企嘅老婆唔好啊，或者啲仔女唔好咧，佢其實對佢阿媽咧都好嚴厲嘅。佢就要將佢自己咧細個受嗰啲咁嘅苦啊屈辱咧，全部咧係透過一啲人一啲目標咧，嗰啲女性啦，佢咧將佢嗰種邪惡咧發泄翻出嚟。 佢先可以正常咁樣去生活啊！佢話佢自己，你明唔明啊？咁同埋咧，佢細個嘅時候原來咧就見過希特拉嘅。 我都不出奇啊！佢嗰個年代 係啊，所以咧話即係人話佢咧，其實就有一種納粹嗰種思想啦，同埋咧嗰種咧就係要去嗰種權力慾啊，好強嘅人咯，變成一個甚至乎咧即係啲醫生同佢辯護，即係嗰啲 sorry 嗰個辯護律師咧就會同佢揾嗰啲醫生做一啲證明啦，話佢咧其實係有雙重嘅性格啦， 可能唔止添，大家聽一聽， 係啊， 可能幾重嘅， 有好多種病態啊，邊緣人格啦。嚇，同埋咧，即係人格分裂啦，乜都有齊嘅。咁所以咧，就呢啲係咪一個即係辯護嘅藉口咧？可唔可以令到佢咧重新發落咧？咁結果咧，係唔可以嘅，因為咧就判咗佢咧咩咧，終身監禁。嚇，咁咧就 冇死刑啊！我哋 佢冇死刑嘅，佢就終身監禁。咁同埋就運咗去精神病院喎，唔係坐監喎，係精神病院。 都好啊，慘過死啊呢個。 佢就同啲咧有精神病嘅人咧，就啲黐線人咧就住埋一齊。咁然之後咧，啲人咧就咧當佢因為係一個強姦犯嘛，就咧就 恰 佢啊，或者係嗌佢做撒旦啊，撒旦你同我躝出嚟咁。 我想問一下咧，係咪嗱？我成日聽咧香港話啲犯咧，如果強姦啊，仲要乜奸乜奸嗰啲咧，入到去監獄咧，係其實會受到不必要受到一啲另外額外嘅對待。 嗱呢啲我哋以前 係咪全世界？ 唔係我哋以前揾過啲人嚟講咧，話其實呢啲都係傳說嘅啫。咁同埋睇下你有幾樣衰咯咁樣。咁但係 色魔都冇俾人打 嘅。呢個都係即係。惹事咯，有打，有俾人打到，你永遠唔會知啦。 永遠都唔會有人話係啊咁樣噶嘛。 除非你入過去住啦。但係我哋最緊要講一樣嘢咧，就最後講噶啦，就係咧呢一個約瑟夫咧，佢喺庭上咧，佢竟然咧突然間咧就180度咧就認曬轉變啊，全部咧所有罪認曬。係。佢連佢自己咧殺過佢個仔咧，佢嗰個燒死咗個仔，佢都認埋罪。咁有人話點解咧？就因為咧佢個女咧初頭唔想上庭啦，後屘咧佢女咧就上庭。跟他有眼神交流，就是那一電一眼神一接觸咧，佢咧成個人咧崩潰了咁有人咧就話佢將佢嗰佢依個女嘅出現咧，令到佢突然間咧即係冧咗落嚟啊！即係先至徹底後悔咗自己 點解會冧落嚟？ 因為咧嗱，我操控咗你咁耐，不嬲你都係聽我話啊嘛！突然間你走出嚟打對台戲嚟對我，我咪接受唔到咯。 佢接受唔到。 但係嗰一刻我反而係覺得。即係佢不嬲係大家思想上都係騎住佢嘛，一出嚟其實我反而調翻轉，我會諗一出嚟嗰個女仔望到佢，可能粒水都唔奇嘅喎。即係我反而調翻轉咁諗，應該更加強烈啊！你講啊，先講啊，講 你呢個其中一個 咁樣啫， 有機會係另外一個 係啦，兩種角度，兩種，我哋唔好坐住啊，九收工同埋食蛋糕，因為呢個我已經就係講到呢度，咁佢最後就係嗰啲叫咩啊？罪有應得咯，係 抵死咯， 死啦，真係抵死啊！ 可能佢死為止。 今日我講嘅嘢係反面教材，大家唔好學。OK， 多謝曬， 拜拜， 多謝曬，拜拜。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